谁不曾用过卑微的词汇，想留住谁？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39天阳光依然会坚定值守京城，所以烧烤模式和蒸煮模式还会轮流出现。日前，吉林长春新区公安分局以涉嫌生产销售劣药罪，对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某芳等18名犯罪嫌疑人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中消协通过公开征集华帝退全款投诉，共收到投诉200件，目前华帝公司正在积极处理中，部分消费者称已收到退款。深交所29号指出，对于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重大违法公司，做到出现一家退市一家。2018年国际乒联澳大利亚公开赛男单决赛中，许昕以4-1战胜刘丁硕，拿到本届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澳大利亚公开赛的冠军。地铁6号线某地铁口附近出现了一个装满免费冰水、雪糕、西瓜的爱心冰柜，为快递小哥、外卖员、交警、环卫工人等在夏日里露天工作的人们提供免费的物品。首博将在暑期每周六延长开放时间至晚8点。首博在首个延时闭馆日为大家准备的特别活动——音乐里独城分享会。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朋友别哭，收录于吕方1995年5月发行的专辑《爱一回伤一回》当中。歌词以非常朴实但又唯美的语句，体现了一份浓浓的友情。曲调和歌词浑然天成，融合在一起。歌曲中透出的那种对友人的关心之情、关切之意，多年过去，当我们再听到这首歌，心中不由得涌起阵阵暖意。

久，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1999年月亮惹的祸获得了第五届华语音乐榜中国原创歌曲奖。张宇说，月亮惹的祸是因为与妻子十一郎突发奇想决定在加拿大闪婚，事后面对妻子的追问却道不出个原因，正好结婚那天的月亮特别圆，便想到了这个名字，于是十一郎亲自写了这首词，把所有的原因都归结给了月亮，就当是月亮惹的祸吧。这首歌可以说是他们爱的产物。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你不稀罕太易得到。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市发改委近日转发国家发改委文件，要求各区发改委降低偏高的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纠正违规不合理收支行为。2018年暑期北京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已于近日启动，预计参加招聘的用人单位将达到1800家，提供岗位1.8万个。市交通委、北京铁路局、丰台区政府、北京南站管委会等多部门在北京南站召开现场会，研究运输保障、交通秩序治理和服务提升等措施。官员商品批发市场楼宇产权方已经张贴出了关于不再续租并提前做好返还租赁房屋准备工作的通知，经营20年的官批将于9月底闭市。连日来，中国驻外大使馆分别举行活动，隆重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1周年。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对外公开征求意见满月，截至目前共收到逾13万条意见。从8月1号起，伤残人员三属三红生活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提高10%。多个地方相继出台规定，加强对企业自持租赁房的管理，防止房地产市场明租实售行为。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转眼间，70后已过不惑之年，80后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大多数的人都已经为人父母，不知不觉从孩子升级为了孩子他爸、孩子他妈，每天被孩子缠着买各种各样的玩具。当你看到孩子们堆积如山的高科技玩意儿，是否还回想起了自己童年的玩具呢？你还记得哪些童年的玩具？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你不在

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 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机油也叫润滑油，润滑本身就能起到保护发动机的作用，此外机油还有清除杂质、缓冲压力、为发动机降温的作用。其实这些作用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让汽油更加高效燃烧并做工。机油的作用不容小觑，不管是什么样的车都少不了机油的保护。有些粗心大意的车主因为选错了机油或者长时间忘加机油，使得发动机寿命大大缩减，大修就成了家常便饭，这笔开销可就不是小数目了。其实机油也有级别的概念，只不过很多后市场从业人员刻意回避了这个概念，让很多消费者不经意间花了冤枉钱。其实级别不同，机油更换的公里数也不一样。根据 API 美国石油学会的分类，机油由低到高分为好几种级别，其中最低的为 SE 级别，最高的为 SN 级别。智商正常的人都知道一分价格一分货的道理，任何成就的本质都是同等代价的等价交换而已，所以别信什么八星八钻才只要998的鬼话。汽车后市场的消费行为最需要的就是理性思维，彻底放弃贪小便宜的心态，才能真正购买到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其实市场始终都是多元化的，从来都不缺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在这里顺便为大家普及一下机油标号的知识。机油标号通常由前后两组数字构成，比如说 0W-40， W 代表冬天的意思，前面的数字0代表低温时机油的流动性，数字越小低温流动性越好。 W 后面的40代表了机油在100摄氏度时候的粘度，数字越小机油的粘度越低，机油粘度越低油膜越薄，所以油耗通常越低，但粘度过低也会加大发动机的磨损，以后再挑选机油可要擦亮眼睛了。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爱之外，我在哪里？